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发送微博并活力982，就有机会获得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 那么更多的精彩活动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没错，如果您看到我们的节目感到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欢迎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叫嗨森。另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那迷人的数字567556693，567556693。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重复两遍，反正欢迎大家的加入吧。 是的，然后我看我们卷毛洋洋说啊哈哈哈，李雷和韩梅梅附身吗？ 对啊，比如我们还有 Lily 和那个 Lucy、还有那个鹦鹉叫什么来着？ Polly 吗？还是 Polly 吧？好像叫， 可能吧。 大家也有智者 遥远的回忆了， 跟我们回忆一下啊。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 就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一个男人，知道 为 什么吗？ 又爱又恨。 他的工作让我很羡慕，然后他的人长相让我又很恨，所以又爱又恨， 很羡慕嫉妒恨。 为什么要恨我的长相？ 对，来我们看一下今天 的 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呢是我们的 小 易，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Hello， 大家好。 优酷游戏的这个中国游戏报道的主持人，小易，然后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上次我们请这个大能猫老师的时候，也经跟大家说过这个 E3 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但是大能猫老师呢，唯独惋惜在哪儿呢？他没有能当场去。 是 咱们的小易， 纸上谈兵。 咱们的小易呢，上次采访是从巴西回来。小易这次采访，你跟大家说一下吧，你又从哪儿回来呢？ 从洛杉矶回来。 你看看这人LA 湖人队， 有， 所以就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一个工作。 对，非常羡慕嫉妒恨的一个男人啊。 那这回小姨在 E3 展上都有哪些见闻呢？都去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看了哪些美景，玩了哪些游戏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好，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6，我们现在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OK，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动态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后边我觉得就不给大家看了，后边有点涉嫌广告的意思啊。前面这个， 其实前面大 logo 已经出来了。 对，片花的意思就是先震撼大家一下，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主题了。 是的，就看到这个传说中的是叫天蝎座吗？ 反正就是我上面那俩星座。 没事啊，我们刚刚啥都没说。这个是主机的名字是吧？ 对。 啊，再次欢迎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来自优酷游戏中国游戏报道的小易，欢迎小易。 Hello。 其实要考考小易哈，上回我们也是这样问大能猫老师的。E3说到这个展， 什么 E3是哪？就是它这个E3是什么意思？ 哦、 就那三个亿 是吧？ 对对，三个亿。 哎，我就想问一下，当时大能猫他回答出来了吗？ 当然了。 啊、 大能猫用了一种这种， 这个就感觉压力很大了。 嗯、他用了一种很流利的英文，当天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就是突然英文就流利出来了。 就应该是 Electronic Entertainment Expo， 就是 E3。 此处应该有掌声，厉害了。 对，然后就是电子的游戏的世博会，大概就这个意思。 哎、嗯，那是什么样的机会？今年决定就是派你去出征E3了呢？ 这就理所当然， 长得 帅，我已经是第二年了。 好的， 长得帅， 不经意间就把 自己的这个优势秀了一波， 不经意间就开始秀了一波哈， 秀了一波。嗯、 本人第二次去这个E3展会， 是啊，小易啊， 哎， 这次出差回来，据说刚回来没两天，还在倒时差是吧？ 哎，刚刚来的路上巨困啊，巨困。对，但是一进咱们直播间就觉得蓬荜生辉， 因为咱们是，因为咱们是活力狗， 我变嗨了，我变嗨了。 对你进了这个直播间就感受到活力啊， 嗯， 所以呢，这也是关注我们这个活力广播啊，希望大家我这一波硬广， 没错没错没错， 是的， 要关注要关注。 两年都去了E3展，那觉得今年的E3展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吗？ 嗯。 今年E3展因为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开始向这个公众售票了，所以今年人特别多。 那往年是不售票的吗？ 往年它一般是仅仅只是针对像世界各地的游戏媒体，然后一些这个受邀请的粉丝，然后能够进入到场内去逛这个展会， 等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内测封测的啊，今年变公测了， 嗯，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等于是增加了门票的这个。 对，那人流当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也没去现场看过。 其实说实话，每年的人都很多，但是今年呢，就感觉当你想在场内试玩一个游戏的时候，平均每个游戏大概得排，我觉得排一个半小时一点都不过分。 是不是跟某游乐园、某迪士尼差不多吧？ 嗯，挺像的，就那种感觉。哎，像还真有点像以前那个上海世博会那个时候，就是你想进某一个馆 啊，就排队， 就一直要排队，要等很久很久。 嗯，就说明还是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涨，也都是非常想去感受一下这种世界顶级的游戏展。 是。 是一种什么样的盛世？ 但其实他那个门票特别贵还， 还、 就是 多少钱？ 卖给观众的门票特别贵， 合人民币的话， 就说美金吧。 对，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900多刀， 900多刀， 5000多，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对啊，就所以我们都特别不能理解呀、 哎。那他这种门票等于是你进去只有一次有效吗？然后出来当天 应该是3天展会都可以的吧？我具体不是特别清楚，对，因为我们就 是 从那个 工作票、 对对对，媒体通道进去的，对 啊、哎。小易啊，我特别想了解了解这外国玩家玩的游戏的去看展的年龄大概分布在什么程度啊？ 哎呦， 女生和男生的年龄分布大概有什么关系、 哎、 啊？给大家讲讲。 其实呢， 你怎么 一笑？其实，在国外跟国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还是 男生多、 汉子比较多、男生比较多。 啊、那普遍年龄也偏年轻是吧？妹子比较少， 比较年轻。然后，但是有那种就是像大叔，或者更年龄更长一些的，也有。然后妹子的话呢也有，但是我感觉如果按比例来说的话，5:1。 所以还是男生占据了主力的优势。 主导、 对，更多的就是几个好是吧？好朋友、好利友哈、一起 好利友、好朋友， 对，一起去现场都会是这种情况多一些。 其实刚刚小易只谈到一点啊，门票上门票的售票方式发生变化，那其他的比如说展会的布局 啊内容上面有什么和去年的区别吗？ 这个今年有怎么说呢，每年其实它展台都不太一样、对，然后参展的这个游戏厂商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像今年呢，这个跟往年相比起来的话，往年这个因为微软跟索尼哈，一般像这两个这个应该说是E3上面的主流厂商了，他们俩呢一般都是挨着的，就是互刚到底的一种架势、 就是互怼。 对， 对，但是今年呢，这个微软跟索尼分开了，分开在了两个馆，因为E3呢，它在这个LA 的一个叫 Convention Center， 就是一个那个它那个展馆分为老馆和新馆两部分，然后呢正好今年呢就等于他俩就直接分开在两个馆，一个南馆，一个是西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不像以前就是特别有一种视觉上的，就是因为微软的代表颜色是绿色嘛，原亮色，对，索尼呢是蓝色，所以他们俩展台 往年是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视觉效果那种冲击、但是今年分开之后呢就反倒觉得不知道是刻意分开啊还是说这个只是布展的时候一个这个偶然。 嗯，那布展的时候像每个厂家占据场馆的什么样的位置会有一个讲究吗？就这是由谁来决定呢？ 一般都是这个大厂商在这个人流比较密集、比较显眼的这个大 的 区域、 然 后小厂商在这个相对来说靠边角落一些。对，但是今年也倒是有一个特点，就今年那个跟去年相比有这个中国的游戏厂商， 有真的 啊，有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有网易的，有网易的， 哎呦，网易爸爸不愧是支持我们节目啊！好，祝网易爸爸游戏发展， 网易爱玩， 网易爱玩， 咱把这段录下来，完了还能再要一批广告费吗？ 再拍一个小视频啊！这会儿得祝网易爱玩游戏啊发展越来越好啊！ 网易爱玩 APP 哈 ，APP 对，发展越来越好。 网易爱玩网， 谢谢， 开玩笑，我们小一句介绍， 因为今年网易他们有那么一个产品嘛，战役。对，哎，感觉又更像是广告了啊！行，咱们就到这 到此啊，对，到此为止。 是的，然后这是布局上也发生了变化。 哎，我特好奇一事儿啊 ，LA 应该挺热的吧？你去那几天？ 其实 LA 一直都是温度很恒温的，就它基本上就是你们看之前那个电影叫。叫什么爱乐之城吧，好像是拉拉链的那个电影，对，他那个电影基本上就是一年四季其实天气都差不太多，就你看他那电影里 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早晚温差会有一些，就是基本上一年四季你只要穿里面一件短袖外面一件外套， 哇，这么舒服， 哎，但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冷，也就小冷而已， 所以还是比较适合就是办这种展会。 你看看咱们俩这没去过的人，小妹只能凭脑补啊， 只能听人家想，然后来解解馋了。 哎呀，我真是。 所以这个玩的部分，待会儿我们会专门让我们小易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非专业的这个游戏圈里非专业的旅游 节目主持人，游戏圈里的导游。 对，导游啊。 嗯，是的。 我觉得你还是小易先给大家讲讲咱们这美国游戏文化，哎，是个什么样？我们也挺好奇的。 哎，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正好那个我过去拍那个我们那个节目，我是玩家嘛，然后我们主要这次探讨的也是这个美国游戏文化，跟这个咱们认知到底是不是一样， 哎， 可能很多咱们这个国内的游戏玩家对美国的这个游戏文化理解就仨字儿，枪车球， 哎，这刚上期节目 大老师啊 提到了这三个 总结过 是吧， 枪车球，小易再来跟大家讲讲这个枪车球是什么意思， 但是小易你看没有，他用了一个词儿，说不只是枪车球，今年所以比大老师还是有扩展的， 不只是枪车球，枪车球呢其实也就是说非常简单，就是他们喜欢的这个游戏文化 枪战， 哎，枪战，就比如说像 小美喜欢 使命召唤呀， 怼人 啊，像什么这个前段时间战地一呀，然后像什么这个光环啊，这些很美式的枪战射击类的游戏啊，然后像车的话呢，极品飞车呀，啊，什么那个 Forza， 就我们经常这个可能玩家会戏称为废渣，对 Forza， 然后还包括像是这个索尼今年的话 GT Sport 这种都是赛车类的游戏啊，然后 车 对，然后这个球的话呢就非常简单了，就是因为 2K， 哎 ，2K 像那个 NBA 2K 啊 ，NBA Live 啊 ，FIFA 啊，就是这些都是足球游戏、篮球游戏、橄榄球游戏。什么棒球游戏，哎，这些体育类的啊，我们都统归统称为一样球， 一样球。 哎，但是球是不是更多的要主打那种什么 VR 体验呀？ 小美就喜欢那种， 或者那种 打棒球、网球， 那种 Xbox 或者是 Wii 上面的那种体感游戏， 互动那种感觉。 哎，它其实倒不是。 小美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应该重说，哎，没错，你说的真对。 但是今年比较少。 VR 的话，它现在因为那个设备的原因，还不能 够受到阻碍。 它只能说，如果从显示分辨率上来说，还做不到像现在这么多这个体育类游戏这么拟真、这么真实这个效果啊。但是慢慢的会在做，已经有一些。前段时间我看有那个 VR 的那个NBA 全明星投篮，就只是一个模拟投篮的一个演示，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 demo 放出来，对，还那个还挺有意思的。 枪车球， 然后不止枪车球，那还有什么呢？ 就我们发现，其实像那个老美的这个游戏文化里面啊，也有很多受到了一些类似于像是这个日式游戏啊，或者说一些这种 和风物语， 一些 RPG 游戏啊，它更多的慢慢也会往这方面去靠一些，还有包括像格斗类啊，然后另外呢，还有类似于一些像是这个包括 今年好像龙珠做的不错是吧？ 龙珠是因为今年不是新出了一个那个 格斗的那个， 对，一个新版的，也是在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会上这个游戏，然后它 那个特炫啊， 对，它是那个算是做了一个高清嘛，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里面加入了一个3v3。 就三个人同时对打，那、 啊 嗯、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 在、啊、 对你在格斗的时候 对战 目标上一个选择、嗯，你两个人先把谁干掉，嗯、或者也许你打到差不多的时候，突然哎调转 火， 哎调转矛头，就这种感觉， 多了一个策略性的玩法， 嗯、很有意思，乱斗嘛这种，嗯。 哎呀，我觉得这个 E3 啊挺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小美？ 嗯， 每次我看这些游戏都想玩一下。 嗯， 但是呢，你看 E3 展，小姨也说了，每个排队一个多小时。 嗯， 是。 要你进去，你会选择玩哪个展台呢，小美？ 嗯，我觉得还是得看现场情况嘛，如果哪个能 哪个帅哥多去哪个站台 哪也许是哪个人多反而要去排那个展馆的队，一般可能很多人的心里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觉得人很多，那这个游戏做的应该是比较有亮点，比较吸引人，所以反而去排队，然后就导致这种比较火爆的游戏 车水马龙， 人就越来越多， 所以你会选择、嗯， 所以我会选择不知道啊，不知道没去啊，这还得咱 们 的小姨、 哎就是、咱 们 就真是没去 来讲讲，嗯，小姨都去 见了那些。其实玩家要选择，就是说去哪个展台的话、 嗯， 因为可能那个一开始咱们没说，我不知道上次大老师大能猫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这个 E3 其实分为两部分，还有主要呢，很多媒体更关注的是 E3 的这个展前， 嗯， 开展之前各个厂商的一个发布会。 哦，对， 上次那个大能猫老师 没 有没 有仔细说 啊，因为每年其实展前发布会是发布这个游戏厂商最新的游戏作品的，或者说哪些游戏会在E3当中你能够试玩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在这个发布会上、 嗯、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去的话，可以重点关注就是这个厂商的这个展前发布会， 嗯， 他发布了哪些这个新游戏的信息、 嗯、 那一般呢会在E3展会上面有相应的游戏的一些演示或者说是试玩、 嗯、 那么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排相应厂商的这个展台， 嗯，所以这个发布会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啊、 非常非常有参考价值， 对于游戏媒体来说、 嗯、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你想知道E3展上发布哪些最新的游戏，也都可以从这个发布会上去一探究竟，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起码你这样你有个筛选嘛，提前做好攻略地图，因为一个这就跟有点像玩乐园似的、 嗯、 你先标好你想玩哪个，是不是， 对，然后再按图索骥，有针对性的去逛，可能效率也会更高一些，我觉得， 对， 嗯， 我觉得E3展上这时候再给大家来一波这个视频来袭啊，再看一下这个、 嗯， E3其实这次E3我觉得挺好的啊、 嗯、 这尤其是接下来这个视频，我觉得像我们阐述了挺多今年的一个新发展， 哎、 啊、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好，我们先看一下， 看一看这个视频、嗯、 We are the first The first to see the gods The first to tame their beastsWhispers on the wind. A brotherhood born in the shadows. They are the first to call themselves the Assassins. 这四个啥啊、 嗯、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明白了，这就是咱们著名鼎鼎的什么作品呢，小美， 刺客信条， 哎，没错，这个可以说是我从小玩着它长大的、 嗯、 是吧，小易、 哎、 它的历史好像已经很悠久了， 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是从小玩着它长大的， 我00后嘛，你想、 啊、 这个游戏已经出了， 小易是看着许可长大 的，对，这游戏出了有一阵子了、 嗯、 小易，你觉得今年这个 E3展上、 啊、刺客信条怎么样、 嗯， 刺客信条这一新作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原因 它比之前几个资料片说实话我略有起色 啊， 略有起色， 对对对，原因有以下这么几个点吧、 嗯、 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刺客信条之前都被大家这个戏称为 bug 信条，就是每年都有，但是每年的这个游戏因为开发时间啊，包括这个怎么说呢， 比较仓促 对时间上比较仓促啊、 嗯、 所以说 啊，就是多多少少 不重、 哎、 有很多的这个 bug， 然后被大家吐槽。 嗯， 对，那这个 bug 当时以往的这个作品当中包含的一些 bug， 比如说啊，人的这个肢体动作非常不协调呀，然后就比如说莫名其妙的飞了起来，飘了起来， 哎， 啊，或者说这个敌人在被你这个啊干掉之后呢，就以各种姿势啊这个横在街头啊，这之类的吧。所以说这个包括还有以前他们那个非常经典的一张图，就是这个 3D 建模的时候、 嗯、 脸上这个皮没了、 哦、 啊，它有底下的这个面部的这个构造一个结构、哦、就光一个结构在那儿啊、 嗯、 说太细了有点恶心。 这好像是很多游戏好像都会出这个问题，就突然的、 啊、就各种 bug 嘛、 嗯、 对吧， 突然一下没了。 对，只不过是因为它之前出的特别多、 嗯、 所以说呢就等于这个系列呢就被搁置了一年、 哦、 然后相当于这个新作呢应该说是距离上一代作品中间空了两年了。 嗯 啊，所以说这个时间上的这个间隔会让玩家有很多期待。 嗯，我看我们这个阿懒12138说玉璧全场最佳、嗯、那其实我觉得不妨让小玉再带着我们去回顾一下今年各大就几个比较大的厂商都有哪些最新的动作、 嗯、 可能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包括上次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讲的这一期节目，所以我们先带大家做一个回顾吧。好吧， 行啊，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就是展前发布会的时间顺序来回顾一下、 嗯、 因为这样我自己也比较好回忆、啊 哎、好， 这问题有点突然。我记得最先的应该是这个 EA 的， 嗯 EA 呢就是标准的这个、 啊、标准大厂、 美式枪车球厂商了、 嗯、 对，然后主要以这个今年新的就正常每年的年货啊、 嗯、 就是像什么这个冰球橄榄球、 哎、 然后这个足球非法这些啊他每年都会有。那今年呢他那个我记得 EA 当时是有这个最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其实就是星战前线的第二部。 嗯 啊，星球大战前线的第二部。 嗯， 对，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刚发布第一代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这个更像是多人联机的一个游戏、 嗯、 就有点类似于像咱们以前小时候玩的 CS。 哦， 在一个局域网或者在一个互联网这个 大家开始 网内，哎，在地图在一张地图里面这个这么打着玩，但它其实用的 IP 呢是星球大战的，就是什么暴风兵 啊风暴兵啊， 还有这个角色 会跟电影做联动吗？ 哎，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用的这个 Star Wars 星球大战的角色、 嗯、 啊，包括像这个达斯维达呀，啊，就一模一样的技能都能做得出来啊、 哦。 但是它如果是放在就是说一个这种多人联机的模式里面玩的话呢，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射击类游戏。然而今年呢，就这也是去年他们第一代作品被人诟病的地方。 嗯 啊，然后那么今年呢，这个第二部啊，其实主要就是丰富了这个剧情和战役模式。 嗯 啊，相当于这个大家呢，在自己单人模式一个人玩的时候呢，能够更有代入感。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它就是说啊，我可以体验这个星战的一部分剧情。 嗯 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星球大战在美国就像是中国的《西游记》，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四大名著了吧？ 啊，对对 ，Star Wars 啊。 所以说这个剧情的加入，应该还是能给这个第二部作品带来很多活力的，至少一个人玩的时候不会特别无聊。 嗯。 啊， 这是 EA 的 啊 ，EA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嗯、 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新作，包括两个新的 IP， 然后还有像这个《极品飞车》最新的，应该是20吧，复仇。 哇、 嗯 哦、塞！ 啊， 我也是看着《极品飞车》长大的。 我啊、对，我们都是 从小看着《极品飞车》长大的。我们都是在《极品飞车》上听着引擎声长大的。 您、哎、说这个事儿，我就特别想问您，科儿、 啊， 你玩的第一个《极品飞车》游戏是第几代？ 一啊。 你是从一开始玩的， 一还是三啊？ 那一是啥时候出的呀？ 二还是三、啊、 这我都想不太清楚了。 等会儿我查一下， 待会儿我们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我因为我是从三开始玩的， 我就记得不是一就是三，反正就是这俩，虽然差别有点大，但是 当然那 个 时候画面还真是跟现在完全不能比了。 那会儿，但是那会儿已经觉得画面很不错了啊，咱那会儿觉得是吧？ 嗯，对， 我觉得行，咱们这样上半场先这样，先进个秒懂二次元，好吧？ 好的，那我们下半场的时候跟大家再来继续讲一下各大厂商的动作哈。 嗯。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叶知秋。大家知道英兰高校男公关部的天草红旭吗？还有月刊少女野崎君当中的鹿岛游。听了这两个名字，大家知道我今天要科普哪个词儿吗？哎，不卖关子了，就是保种系。如果你还不知道保种系这个词儿，那今天我们的秒懂二次元就来好好聊聊它吧。宝冢戏原本指的是像宝冢歌剧团一样经常去反串演出男角的女性们，现在啊这个词儿呢稍微引申成了稍微有些中性化，给人感觉帅气威风凛凛如偶像一般的女性类型，听上去是不是又酷又帅甚至还有点小可爱呢？ 而且呀、啊，这类角色通常都是一些伪郎或者是御姐们哟，个子高挑，盛世美颜，内在也很美，而且他们大多性格独立果断，甚至还和男人一样有担当。作为女生的我都特别愿意和这样的女生交朋友呢。不得不说，宝冢系在同性中也是极其受欢迎的，往往呢都是女生当中的人气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快被他们圈粉了呢？那再多说一句，宝冢系角色的女性的追随者，由于宝冢剧团的演出的角色类型，对他们的称呼有时候会在名字结尾加上大人、殿下，以示自己的崇拜之意。你是不是生活中的宝冢系殿下呢？这个属性萌到你了吗？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我们的节目，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这个，哎呀，小姨自己介绍一下吧。小姨主持节目太多了，我怕说不全。 对啊、自己介绍吧、 说简单一点吧。优酷游戏的主持人小姨。 好，优酷游戏的主持人小姨。 刚才我趁中间片花百度了一下啊，《极品飞车一》确实是这个始发于这个1995年。 啊，是吗？我看我们的安森纳和池深都说是94年。 对，就是极品飞车啊，这块第一行说的是于1994年发行，但是呢，就是说极品飞车一是1995年，就极品飞车和极品飞车一还不太一样啊。 那就是极品飞车比极品飞车一还要早一些， 好像是这意思啊。 嗯， 然后对，我觉得我玩的应该是一，因为当时我玩的时候觉得有点老了，因为它是移植 PC 嘛。刚开始是在那个，我记得 ODD 那个啊，不3DO 的那个游戏主机，最早的那个，后来移植到这个 PC 上了，所以后来才玩到。当时觉得，当时我记得那个时段有什么暴力摩托， 嗯， 你知道这么个游戏， 太早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在路上一定要踹。那游戏当时也比较无 脑。而且现在好像很多游戏会有那种暴力的技能， 拿着那个报纸还是拿着那个棒球棍是吧？ 对，然后当时我还会为了那个，哎，算了，不说了，都是泪啊。反正最终接触到一款比较好的游戏，我想想，单机应该就是 CS， 当时不叫 CS， 当时叫半条命。 嗯， 你们有没有印象？当时叫半条命。 然后当时其实很多老师是非常反对同学玩这个游戏， 因为你玩游戏就不好好学习。 嗯，而且再加这个游戏可能相对来说会对这个未成年来说可能稍微有点视觉上的刺激。 是， 嗯， 是，反正我觉得， 嗯， 对，反正现在游戏也是越改越协和了啊。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啊。咱们这样，咱们小易啊，先看一个视频，好不好？ 等会儿好像刚才只介绍两个厂商吧，还有一些没有介绍完。 还有一些，那先 那我 这 样 吧， 这 个补完。 行，我简单说一下，感觉这个时间有限。其实说完了 EA 的话，接下来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主要说说重头了吧，微软和索尼。 哎，说说微软， 微软的话，今年其实就是这个天蝎座主机了啊，也就是现在正式定名产品，这个名字叫 Xbox One X。 嗯 啊，然后呢，这个真4K 的这个游戏输出画面。 哦， 哇。 啊，这个呢还是非常过瘾的。不过大家呢肯定得自己啊，这个自掏腰包先配一块 4K 的屏是肯定的了、啊、 硬件要先得弄上。 对， 对， 对，而且这个主机呢基本上现在大家离能买到也很近了啊，今年的这个应该是我没记错11月份，天蝎座嘛啊，11月9号啊应该是发布，但是国行什么时候发这个消息估计可能还要再等后面的那个 China Joy 的这个展会、 嗯、 啊，我觉得微软可能就是微软中国可能会到时候会发布国行的消息、哎、啊，然后微软发布会上重头游戏的话呢，那肯定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Forza 7啊、 嗯、 就是这个赛车类游戏、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肯定是跟着也是在他这个发布会现场发布的刺客信条啊，虽然说这个是刺客、嗯、这个是育碧的游戏， 对 啊，然后索尼这边的话呢其实没有发布什么硬件，但是游戏的话还是很多的啊，包括像这个可以应该说是仅仅是一部 DLC， 但是依然变成了一个单独的作品啊，就是这个神海神新的这个神海神秘海域啊，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很多年没有在索尼平台上登录的这个怪物猎人， 嗯，哎，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现场演示效果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蜘蛛侠， 哎，这好像也是个热门了。 哎，因为它毕竟电影的这个衍生 IP 嘛，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确实画面演示，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演示来看的话呢，玩法上跟电影非常的相似，基本上这个蜘蛛侠的技能啊。啊，就跟电影里面基本上一模一样， 还原， 哎，还原度特别高。 嗯，我看大家有提到《战神：地平线》 啊，《战神》的话，这个应该说去年它就放出来了， 嗯、 啊，老一个老 IP， 另外一个是就是说这一代《战神》它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放出来过一些这个画面啊、 嗯、 CG， 但是今年呢应该说又放出来一部分， 嗯， 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希望不是有生 之年， 啊、希望不是有生之年啊！反正现所有这个索尼的这个，基本上大多数索尼发布会上的游戏都要等到这个18年的时候啊、 嗯、 才能玩得到。 对， 所以他会提前2年或者甚至更长去发布这个游戏。 哎、对对对对对对、嗯、那比如说我今天穿着这个衣服， 哎， 没看看你站稍微站一点， 看不着是吧？ 对， 可以 稍微高一点。 如果这个大家玩的比较多，或者 玩的比较多的话， 那就知道这个是那个小岛秀夫工作室， 对 啊，他们这个工作室的一个 logo 啊。最近呢，这个应该说去年。就放出消息了，就是小岛秀夫在做这个叫《死亡搁浅》的游戏啊，然而这个游戏到现在 呢真的搁浅了 啊，那倒也没有啊，就只是到现在放出的东西特别少，放出的消息特别少啊，所以今天也是今天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哎、 就是这个索尼的一个高管说啊出来透露说啊，就这个游戏呢已经在开始做了啊，大家还是要放心的、嗯、 让大家安心、 啊、 先稳住， 稍安勿躁。 对，然而还是什么都没有啊，然后最后说一个那个任天堂吧， 嗯 啊，任天堂因为这个 NS 主机嘛，就是那个 Switch、 嗯、 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接触玩那个游戏。 是的，我们正在纠结要不要入手、嗯、 啊， 小美你不是入手了一个 没有呢？ 还没 有，不是说那个大老师说他的已经吃灰了，所以我决定、 哎、确实是吃灰，我的也在吃灰 啊， 啊，好吧。 对，但是呢，他这个今年马上下半年，其实如果主机玩家要是问那个接下来有什么游戏能玩、嗯、啊，那哪个平台比较好？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大家玩这个 NS 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嗯、就是任天堂的直面会上发布的所有游戏都是在2017年下半年就能够开始玩的 啊。 啊， 所以现在 有很多游戏 Switch 可以准备等 待，不用吃灰了， 可以再等到今年年底也可以。等到今年年底的话，就等于很多游戏就已经有了。 嗯 啊，然后今年这个主要现场发布的就是像这个马里奥奥德赛。 嗯， 哎，这个确实是很好。 哎，这个游戏是 扔帽子，可以 扔帽子，扔到什么就是什么，哪里不会点哪里是吧？ 我们今天这个 变成广告是吧？ 对，我觉得这会儿需要一个视频来拉回我们的这个正经线啊。 差不多，这也说差不多了。这个 行，先来看看这视频是什么吧。啊，小易，等会儿你琢磨琢磨，给大家想 想。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边看一边来讲解呢？ 哎、对对，可以 吧？ 咱们一边先看看声音大不大，不大就先那个什么。 行。 哎，这个不是那个。 这个是头 VR 是吗？ 啊，这是那个 Oculus Rift。 嗯，这是那个这哎，这好像有 VR 玩的是吧？我看刚才表面是一 VR 的那个。 哦，我看一下这是， 先看一下，先看一 这个 看不下去了。 对对对，这主要是啊，这个画面啊，可能有些这个是吧，挺好， 刺激， 对，比较刺激。想让大家的刚吃完饭，不想让大家这个产生呕吐感。小易，这个你看啊，这就是 VR 的一个。其实 VR 今年展会确实，你看小美，我和小美也听说，其实比较少，因为技术制约，你没有大的发展。 其实今年这个 VR 呢，确实不像是去年那么好，那么火，那么好。去年都说 VR 元年嘛， 对， 然后这个各个厂商发布一大堆 VR 设备， 是 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回过头来，大家发现，其实在这个 VR 上面真正可玩性高的游戏不多，但是今年还是有亮点的。 哎， 其实今年像这个 B 社啊，就是B 社呢，还是发布了这个 VR 版本的这个辐射，辐射4，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行，说到这儿，咱们就来看一段辐射4吧。你说了，我就准备了。 哎，是吧？ 炸炸， 来看一下，看一下， 厉不厉害？这个 Peggy 18。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Make him the cutest that I've ever seen. Give him two lips like roses and clover. Then tell him that his lonesome nights are over. Sandman, I'm so alone. Don't have nobody to call my own. 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m. 这就是辐射四 VR 啊！ 包括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叫做《毁灭公爵》，然后我们的这个大红鸟说已经说对了。嗯， 对对对，小叶，这个就是你说这辐射啊， 可以叫做 VR 捡垃圾。 为什么呢？你刚才在底下还说呢 啊，对，因为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捡垃圾的游戏啊。 哎， 对，因为它像现在很多这种开放性世界的游戏，它主要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呢，自己不一定跟着游戏的这个剧情主线，而是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做很多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嗯 啊，那当然这个捡垃圾呢，虽然说听起来啊好像有点 low 啊感觉， 对，但其实呢，是因为很多这个你的装备。也好，你想在这个世界里面搭建一个这个辐射战争之后的一个避难所也好，都需要靠你收集各种各样的这个道具物品，然后来搭建， 全靠钱，在这 那这个 在这游戏里嘛，对吧？ 对，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装备越来越好，为了这个搭建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家园， 是 啊，然后再加上这些东西呢，都是散落在这个战争之后的世界的这个世界各地的啊， 只好各处拾荒了 啊，没准你在这儿找一个什么东西，在那儿找个什么东西， 哎， 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就变成了在捡垃圾游戏， 被大家戏称为捡垃圾， 完全不记得故事剧情是要找自己的儿子， 说实话， 也说明他的那个。就是这个世界的开放性、包容性还是很大的， 游戏设计非常好， 对对， 可以自由探索。 我觉得咱聊了这么多了，是吧？现在该进入正题了啊！ 玩是吧？ 对，小易啊，你这次去洛杉矶都去哪里玩了呀？ 哎呀，其实这个洛杉矶确实是去了这个不止一次了，然后这次去的 话 呢， 就这次去呢， 一次了。 哎呀，这个， 哎呀，你这 讨厌， 太令人生气了，你。 咱们以后咱们一块儿组团是吧？去那儿做个直播，你看跟台里领导商量商量，对不对？ 我们就跟台领导商量商量，许可在这个直播间哈。 嚯！ 然后我去，我替你去。 行行，你跟小易远走高飞。 行，我小易远走高飞。 可以可以可以，我喜欢带姑娘走。 成，那小易说说吧，准备带我去哪玩啊？ 我们这次去了，像包括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又重新说回到一个游戏啊，就是这个 GTA。 哦，玩玩玩， 对这个《侠盗猎车》啊，这个游戏呢，因为它第五代作品的这个原型城市其实就是洛杉矶，所以我们这次专门呢也是去了很多这个在 GTA 里面有的这个洛杉矶的当地的场景，比如说像是这个圣莫尼卡海滩啊，就 Santa Monica， 然后这个海滩呢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海滩呢就是如果大家提到这个美国，你想提一条路的名字。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66号公路 啊？知道啊，这不是最 非常有名 的公路 啊，非常有名的一条公路。那这公路的终点就在这个圣莫尼卡海滩。 嗯 啊，然后这个 你就一路驱车 啊？没有，我倒没有走这个公路啊。对，就是到这个海滩了。因为它那儿的这个终点是相当于在当地也是个景点。 嗯， 立了一个这个牌子，就是六十六号公路的这个终点。 嗯， 然后那个海滩边上呢有摩天轮，有这个过山车啊，虽然说就比较老了啊，但是呢它这个现场的这个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这个跟这个游戏里面的景色是一模一样的、 哦、 啊，所以可能对于玩家，尤其是这个 GTA 5的玩家来说啊，这个到达现场之后就对很有代入感，身临其境，这是一个景点。然后这次呢其实说 我插播一下行吗、 啊、行， 我看我们这个小电猪超人说 VR 的侠盗列车有没有， 还真没有， 没有是吧？ 还真没有。 嗯、 哦、，VR 的侠盗是不可能出的，要不然让你就是吧、 嗯， 玩到太多的东西了。 对。 然后我们大红鸟叔说，当年莱耶斯收养麦克雷的地方， 66，欢迎来到66号公路， 啊、勾起了满满的回忆 啊！这个又可以这个播一下网易的广告了。 哎，让我们 聊回来。 哎， 你说第二个地儿是哪儿？ 第二个地儿的话，其实这次因为正所谓体验枪车球文化嘛，这次去在洛杉矶，这个玩了真枪，开了赛车，然后这两个 玩了真枪，开了赛车， 就差球了， 对，没有那么夸张， 沙滩排球是吧？ 跟美女，当地美女是吧？ 沙滩排球不能说打就打呀，这个。赛车的话其实没有了，就是这个室内的这个卡丁车，然后还是玩了一下，还可以。在那边的话，那个卡丁车，其实跟国内也差不太多，但是它那个因为更基本上他们那儿的车都是那个电车，所以它那个加速感觉更快一点。 咱们是什么车？ 咱们是柴油嘛？ 有，然后但好像应该现在也有电的，然后这个倒是正常了。完了，剩下就是那个在靶场，那这个是确实 震撼， 露天的靶场。然后呢 随便打， 开过去之后它是那个不是随便打，挺贵的。对，开过去之后呢，因为它这个那边的环境比较像是这个美国就是西部那种有点沙漠仙人掌，就特别有感觉了，这个时候然后 穿上一身西部牛仔的衣服， 就很像麦克雷了，这个时候然后当时是这个因为拍摄需求嘛，这个打着拍摄需求的旗号，我买了很多子弹，然后呢，这个打了大半天才把那些子弹都打。有手枪，然后也有这个步枪 AK 其实我还 AK 没有 AK 没有，因为那个在加州就是说连发的手枪是连发的这个枪支是不合法的对。 所以考虑到当地的这个法律政策。 你刚想说什么，小美？ 我说我其实也打过真的枪 啊。是吗？ 射击过，就是军训的时候。 军训 的时候每人5发子弹，然后用的是可能是那什么85式还是什么99几式的那种就是比较老的那种。 也是在斋堂是吗？ 高中军训的时候。 高中军训的时候。 你们高中都发枪啊？ 哎，那就是大学军训。 你高中发枪也太厉害 了 吧。 不是高中就是大学，反正有一次军训的时候是每人5发子弹，然后我记得我是三发。 呼着打完的。 我是三发上靶，一共21环。就是我上靶的那几个都打得比较准，但剩下两个没有上靶。 那剩下两个打去哪儿了？ 那不知道。然后其实我当时觉得就 打别人靶上去了。 哎，我觉得那个后坐力真的非常强，比我想象中的要强很多。 那是跟枪有关系。你像我在就是我在美国那个靶场，那个后坐力你基本上是有，但是就是对于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男生嘛，就是感觉不太出来，就已经很小 了。后来我那个锁骨那个位置就轻了，就 太瘦了。 就 太瘦了， 可能我还是顶 的太瘦了， 不算特别紧。就他要求那个教官会让你把这个枪紧紧的顶住你这个肩膀这块，所以你会对，如果你要是顶的不紧的话，就会当一下。 你 看， 对，这个是说的对，说的对，一定要紧紧的顶住。 对，是这样 啊。哎，但是我说实话，我当年开真枪，我就感觉唯一让我感觉到不是说什么后坐力，我就感觉声音特响，就跟我手上弄一个手榴弹似的。你说，因为咱你说平常玩 CS 吧，你说 Clock 这把枪，大家是人所众知，匪枪嘛，匪基本手枪 ，Clock 那很弱啊，这杀伤力，你 Clock 是吧？然后现场就说让我试一发 Clock， 然后那外国人用简单的英文跟我沟通了两句，说 Power stronger， be careful man。 可以，英文可以。 对，然后我就说这破玩意儿 Clock 还让我小心，锁轮都不缺什么，哎呦。那 Clock 啊，就是美国警察好像普遍都带那枪是吧？哦，那 Clock 开一枪，哦，那威力大的。 真的非常大， 是震耳欲聋吗？您说 就是跟我手中握一二踢脚在手里抱了似的，你知道吗？就我没想到 Clock 有那么大的威力。 然后当时什么感觉？ 我震撼到了，我说这手枪原来这么厉害。 对， 所以后来回来玩 CS 直起匪砖啊，不起别的枪啊， 我差点就信了， 厉害， 我差点就信了。下次就是我直接这个一把小刀就出去了。 对对对对，好，说完这些还有什么地儿，小易？ 那接下来就正儿八经的说说景点吧。 好。 其实这个 LA 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如果大家可能看 NBA 看球比较多的话，这个湖人啊，这个湖人的球馆就在 E3 展会的边上。 哎呦， 斯台普斯， 你说你这不得去买点周边，买个帽子， 然而 衣服， 然而我是火箭球迷， 然而很尴尬。 我上次去洛杉矶的时候，还真看了一场那个湖人跟火箭的比赛。 哎呦，就尊火箭 啊！对对，但是我是客场球迷嘛，只能就是 委婉一点， 委婉一点， 委婉一点，要不然容易出危险啊。 对，然后他那个门口就有很多雕像吧，就是这个原来老的湖人队的这个球星的雕像， 帅啊！ 啊，有这个奥尼尔的呀， 哎呦 啊，这个奥尼尔是最新的，最新的。完了，这我上次去的。还没有，这次去立在那儿了、 哦、 啊。然后包括像这个韦斯特的呀， 哎呦 啊，然后包括像这个魔术师约翰逊，还有这个天狗贾巴尔这些、 嗯、 啊，感觉说着说变成一体育节目、嗯、啊。然后这个地方也比较值得一去，就是如果你喜欢篮球的话， 嗯， 我觉得得去一下，尤其湖人队。而且我觉得人不是说嘛，什么时候你要去美国感受体育文化，就是真正看一场 NBA， 嗯， 是吧？虽然门票很贵哈，$700多是吧？ 很贵。 没那么贵，看位置，看位置，就是。 正 几千块， 特别特别，就是像那种 VIP， 就是那个最离球场最近的那个位置，就得像徐哥说的，可能甚至更贵。根据不同的那个，也看不同的比赛场次。你要上总决赛的话，那肯定就是最便宜的，也特别对， 飞了。 我记得我当时看的那场， 我就专门看那$20那个， 嗯， 没人看那种小 $20， 有二十美金， 灰熊有$20的吗？ 灰熊队 差点又信了是吧？ 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好像是$100多吧，一张票。 我们这卫生曲调说，那看足球的嘞，看足球的， 看足球的，你去美国看啥子足球嘞？ 对呀， 很 少 去非洲 看啥子足球嘞？你去西班牙嘞，是吧？ 突然回忆起 普通话， 对对，注意普通话，主要是这个，对， 嗨了。 所以还有什么地儿，小一？ 除了这个斯台普斯的话呢，接下去我想想看好莱坞嘛， 好 莱坞山 必去， 是的 啊。然后我们这次呢，因为这个住在好莱坞山脚下不远处， 嗯，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我们当时是找了个民宿，也是因为了拍摄方便啊，也可以拍一些这种生活化的场景嘛， 是 租了一个民宿啊，然后 美名其曰拍摄又租一大别墅， 哎，没，这 你们领导没看着吧？啊， 你们领导是 领导，我错了，领导， 我们节目看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听的啊，感谢领导这个， 对，这是领导的角色， 领导的意思， 领导角色非常高明啊。 可以继续讲了， 可以继续讲， 非常安心的讲。 其实租民宿吧，比这个酒店便宜，因为一到这个E3展会期间啊，这边上的那个酒店的价格，那真的也是飞了， 飞了飞了。 所以，在这个民宿的阳台啊，就能看见这个洛杉矶，不是看到好莱坞山。 嗯， 哎呦，你们这民宿不错呀，这 去一趟其实开销还是蛮大的吧。 这都是领导角色英明啊！ 我如果按照就是，假如说按照一玩家，如果玩家想去的话，去看E3展会的话，咱先不算门票吧，因为门票太贵了。 嗯， 你就是去洛杉矶玩的话，来回机票大概在小10000块钱。 嗯， 然后呢， 还得提前订机票 啊，对对对，稍微得提前一些。然后住酒店民宿的话，好像是如果要是租的稍微便宜 一 点， 两三百美金吧，也得。 差不多，你可以租小的，或者你如果要是一个人的话，那肯定就是住酒店了嘛。 对对对， 酒店的话，差不多就是 $200， 150，差不多这个样子，不同的档次。 好好工作， 我要是去美国 赚钱， 好好赚钱。 哎，小叶，我要是去美国学那些美剧，我住在汽车旅馆多少钱一晚上？ 美国汽车旅馆它也分两种吧，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之前也住过一个所谓的叫汽车旅馆，但它其实我感觉并不像是那种美剧里面那种就是很脏条件很差很乱的那个汽车旅馆。 对 它有那种那个也有那种连锁性质的，就是在国外它好像就是那种就是所有的酒店它是就二层楼高， 然后呢底下就是停车的，它这种都叫汽车旅馆。但是呢有并不代表着说就是那种条件特差的叫汽车旅馆，但是也有那种条件特差的。 所以看个人选择了，还是安全第一吧，我觉得住这种汽车。 对。 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3了， 差不多了时间。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确实差不多到这儿就结束了。 问小易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吧，问你一八卦，你业余时间都干啥呀？ 我业余时间啊， 你没业余， 只有业没有余。 对呀、啊，我这个工作太辛苦了，老板听着呢，对不对？啊，业余时间呢，就是过来给你们当当嘉宾。 哎呦。 然后呢，这个、 多钻研钻研这个游戏是吧？ 啊，对对对，跟大家、跟这个两位一起来探讨切磋一下。 好，非常好， 非常回答的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很有水准。好了，我觉得今天节目要不差不多就这样，小美。 行，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小易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小易， 谢谢。 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哈、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 预告。好， 然后在6月26号的时候呢，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还有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那6月26号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随手拍 FM98.2 赢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98.2 的照片，发送微博并@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多关注一下，因为我的小美搭档将作为总导演来出席这次活动。 晚上5点到9点的， 对对对，但也是总导演， 总不把特别重要的定语放在前面。 是。好， 是的。然后也非常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哈。 是。 接下来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我觉得再预告一下明天的吧。 对，明天重头戏来了哈。明天这个《仙剑奇侠传三》《仙剑奇侠传四》的制作人，也是《仙剑奇侠传幻离境》的制作人张孝全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孝全大大一起来的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也是《仙剑》的官方主播韩小木也会同期做客。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送出《仙剑》 的 官方的充电宝啊，孝全大大亲笔签名的海报和挂画都会送出大家。 好， 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也要就是明天晚上8点准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 好嘞， 我是左小美， 我是徐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拜拜喽。 拜拜。今かな。